摩诃婆罗僧，摩诃阎罗，摩诃毗舍，摩诃腓 Yeah. 揭拉合，离佛地揭拉合。 舍弥迦揭拉诃舍俱尼揭拉诃摩陀拉难利迦揭拉诃阿难陀揭拉诃犍卢婆尼揭拉诃释迦拉严迦悉迦追尼腰迦达利毗腰迦遮突陀迦尼尼释迦拉毗善摩释迦拉婆尼迦毗尼迦室利瑟利娑弥婆毗迦萨婆室伐那室卢提毗婆婆毗达卢之间阿悉卢间不揭卢间揭谛不卢间揭拉诃揭兰揭卢树兰耽陀树兰悉毗耶树兰摩摩树兰阿利室婆树兰毗毗舍迦树兰乌婆那树兰揭支树兰阿悉毗树兰摩卢树兰常揭树兰诃悉哆树兰阿哆树兰娑旁旁揭婆那张揭树兰乌婆毗哆那迦悉尼室婆那婆哆卢迦坚哆卢吉支婆卢婆毗萨婆卢诃林坚树沙那拉娑那揭罗提沙利迦阿悉尼乌婆迦婆那毗达坚哆那阿迦那毗利布那连布迦毗毗那迦毗毗舍支迦萨婆那俱那斯林揭毗揭那利腰迦达拉苏婆那室菩提山娑毗山悉达多婆那摩摩诃跋奢卢舍利山摩诃婆兰樟悉兰耶婆苦婆舍喻舍那耶达利卢毗婆耶檀檀迦卢毗毗苏檀檀迦卢毗婆那毗婆檀檀迦卢毗婆支那蒙阿卢毗毗舍提毗那跋奢那婆毗檀婆檀婆毗跋奢那跋毗檀不异度卢因檀娑婆诃婆诃婆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不异皆不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不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故寂灭道无知亦无量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婆夷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愿意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夷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不真实不具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